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带着春的希望，春的气息，一同感受大自然的生机勃勃。今天是5月13号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一